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此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 这里是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指挥大厅，北京时间13:10，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推进器与返回器成功分离。目前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正在以约7.9公里每秒的速度穿越大气层，即将着陆在中国东风着陆场。 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三次落点预报，东经10:00:04:19，落点纬度北纬41°。 返回舱着陆， 雄鹰报告，目视返回舱着陆，报告完毕。 此次是东风着陆场首次执行载人飞船搜索回收任务。13:34，返回舱成功着陆后，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着陆场站及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第一时间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并向任务总指挥部报告了情况。 习主席在天地通话的时候勉励我们，是中国航天战线上的无数的攀登者、奋斗者的代表，这确实给了我们很大的动力和鼓舞。 在咱们中国自己的空间站进行太空漫步，是我的幸运，更是一种幸福。 我始终相信，只要努力奋斗，就能成就更好的自己。我回来了，身体好，精神好。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心情非常激动，就像迎接我们的亲人回家一样，为我们强大的祖国感到自豪，祝福我国的航天事业蒸蒸日上，再创辉煌。 整个返回过程非常的顺利，我们从返回调姿一直到制动，还有这个舱段的分离、开降落伞，然后等等一系列动作都非常的顺利，而且落点精度也比预期的精度还要高。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于6月17号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随后与天河核心舱对接形成组合体。三名航天员进驻核心舱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驻留，在轨飞行期间进行了2次航天员出舱活动，开展了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在轨验证了航天员长期驻留、再生生保、空间物资补给、出舱活动、舱外操作、在轨维修等空间站建造和运营关键技术。 建成空间站，这个我们国家的太空实验室，不仅将有力地促进我国航天技术的发展，更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下坚实的基础。 接下来，三名航天员将在北京进入医学隔离期，进行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 今天下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一起向未来”正式发布。 这个口号它发出了奥林匹克精神的中国声音，也展现了人类在面对困难时候的一种坚强的姿态，也传递了信心和希望，表达了世界要携手走向美好明天的一个共同的诉求。 北京冬奥组委自2020年5月起启动主题口号创作征集工作，后经过多轮评审和修改，并和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取得一致意见后，最终决定将“一起向未来”作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主题口号。 今天，福建莆田全市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启动。针对儿童医疗工作需要，莆田定点医院已建立2个儿科病房和1个家庭病房，对于单独前往医院隔离的儿童实行医护人员一床一人陪护制度。厦门同安设置封控区、管控区、外界通道管控3道防线，只进不出，同时派出5000名机关干部保障同安居民生活。泉州全港区已启动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并对划定风险区域实行分区分级防控，高速路口实施全封闭管控。漳州台商投资区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加大流调力度，加强涉疫场所环境监测和消杀工作。福建最新发布，截至16号24时，福建已设置集中隔离点231个，莆田、厦门、泉州、漳州4地超过14000人进行集中隔离。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9月16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2例，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62例，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0例，其中境外输入14例，本土6例。截至9月16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916例。截至9月16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6,567,900剂次。另据福建省卫生健康委最新通报，自9月10号以来，福建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61例。财政部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0,088亿元，同比增长18.4%，比2019年同期增长9.5%。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55,371亿元，同比增长3.6%。财政收入呈现恢复性增长，反映我国经济恢复取得明显成效。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夏粮收购进入尾声，截至9月15号，主产区累计收购夏粮6,091万吨，同比增加260万吨。秋粮陆续上市，预计秋粮旺季收购3,500亿斤左右，同比增加200亿斤左右。国内粮食市场始终保持供应充足、运行平稳的良好态势。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8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36亿美元。1至8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590亿美元。8月，我国外汇市场运行保持平稳，市场主体结售汇意愿基本稳定，主要渠道跨境资金流动合理有序。今天，北京证券交易所发布《北京证券交易所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试行，个人投资者准入门槛为开通交易权限前20个交易日日均证券资产50万元，同时具备2年以上证券投资经验。此外，全国股转公司修改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将创新层投资者准入资金门槛由150万元调整为100万元。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党的18大以来，中央财政和各级财政都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全国城市低保平均标准从每人每月330.1元增长到目前的694元，农村低保标准从每年的2068元增长到目前的6150元。截至2020年底，全国4,425.9万人纳入城乡低保，实现兜底保障脱贫。国务院国资委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中央企业在藏累计投资1342亿元，实施产业项目9900个。“十四五”时期，中央企业还将在西藏清洁能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持续加大投资建设力度，拟在藏投资2600多亿元，投入无偿帮扶资金22亿元。国新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18大以来，全国公安机关通过持续开展云建、断卡、团圆等专项行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了安全稳定的政治环境、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截至今天，四川泸县6.0级地震造成泸州、自贡、宜宾、内江、乐山5市10个县市区13.4万人受灾，9.6万人紧急避险转移，5100余人紧急转移安置。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向四川省紧急预拨3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帮助做好地震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基本生活救助等抗震救灾工作。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2020年全国水产品总产量达6549万吨，其中养殖产品近80%。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已成为我国一些农村地区的重要经济增长点和农渔民收入的来源。2020年，我国渔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1837元。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共为358列2.9万标箱中欧班列货物办理通关验放手续，同比增长53.6%和85.2%。目前上合示范区国际班列可通达18个一带一路沿线和上合组织国家46个城市。今天2021世界计算大会在长沙开幕，中外院士专家学者等数百名嘉宾参会，共研发展大事，共商合作大计，促进计算产业发展。大会还将进行前沿技术与新型计算、先进制造与产业数字化6场主题峰会及多场专题活动。第32届上海旅游节今天拉开帷幕，将持续到10月6号。年度主题为建筑可阅读，城市微旅行，围绕年度主题展开系列活动，推介上海优秀建筑和风貌街区，带领市民游客感知其背后的历史文化。旅游节期间，上海市82家主要景区景点实行门票限时半价优惠。16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上，中方代表50多国做共同发言，呼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落实发展权。中国代表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造成严重冲击，给发展权的落实带来新的挑战。各方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在平等相待、互利合作中实现共同繁荣。国际社会应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提供必要支持，保障发展中国家正当发展权益，加速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根据世卫组织的统计，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2亿2623万6577例，死亡病例465万4548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4178万例，死亡病例超过67万例。在本轮疫情严重的佛罗里达州，近一个月死亡病例已超过8000例。此外，据美国媒体统计，在感染新冠肺炎后，美国原住民、拉美裔美国人和非裔美国人的死亡率远高于白人，特别是在18到39岁的年轻群体中，美国原住民的死亡率几乎是白人的9倍。16号，2021中国希腊文化和旅游年在希腊的雅典古市集遗址拉开序幕，中西双方代表共同启动平行时空在希腊遇见兵马俑数字展览。随后，中方捐赠的雕塑作品《神谕：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揭幕。雕塑通过呈现孔子和苏格拉底两位圣哲跨越时空的思想交流和对话，表现中西两国文明互鉴、共同发展以及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理念。希腊国家歌剧院的艺术家们还现场演唱了两国经典歌曲。俄罗斯副总理鲍里索夫16号说，俄罗斯近期完成了针对 S-500 防空导弹系统的国家级测试，并开始向军队交付首批 S-500 系统。目前这一系统尚不完备，俄军接收的还不是整套装备。 S-500 防空导弹系统是俄罗斯自主研发的最新一代防空导弹系统，作战半径约600公里。俄方称 S-500 各方面性能均超出现役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可拦截多种导弹和高超音速飞行的新式武器，打击各类战机等目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布鲁16号宣布，对几内亚政变军人领导人、全国团结和发展委员会成员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包括禁止旅行和冻结财产等。布鲁说，西共体要求几内亚政变军人在6个月内进行过渡、举行选举、恢复宪法秩序，并立即释放被扣押的总统孔戴。世界气象组织等多个联合国机构16号发布最新报告说，尽管因新冠肺炎疫情，2020年全球因使用煤炭等而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出现大幅下降，然而这并没有减缓气候变化，全球变暖趋势仍将持续。世界已大大偏离了实现巴黎协定气候目标的时间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以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为转折点，力争到2030年将全球碳排放总量减少至2010年的5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